心里不再多想，走过平淡日常，忽然止步，怎么临兵时一步默然一步回首梦尽处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情歌谁在一边走一边唱，一边回头张望，有些苦涩时钟都要去唱，怎么这些年不会失望，也不太提及过往，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让我们彼此分享，互相陪伴吧，一起面对人生这一刻的孤独吧。从前轻狂绕过时光， 音乐旅途，今天的第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无与伦比的美丽。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天上风筝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我若担心我不能飞，我有你的草原。嘿呀嘿呀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，嘿呀嘿呀，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在天上飞，地上人儿在地上追，你若担心你不能飞，你有我的蝴蝶。嘿呀嘿呀，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，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。嘿耶耶，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，我会拼了命努力。嘿耶嘿耶，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，当我是个逃避。

心，不用再多说明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，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是因为你。 对嘴这首作品可以称得上是平淡当中见真章，不需要高音的炫技，就连最游刃有余的假音也暂且搁置，周笔畅只是浅唱低吟，随风潜入，却把空气都染得潮湿，简单旋律更能烘托嗓音的原始质感。一起来听到对嘴。 奋不顾身 忏悔，我还以为是发自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方大同《悟空》。 我是谁？记得当年大闹天宫还用说？我喝醉，犯了每个规条，从不会改过。双眼里只有自己，不屑恶意，不屑暴力，有点着急，不可能报应，不能随意，我不要紧，不知剩下后，现在我有一点点兄弟，你想破我的真其实二逼，怎么办的我一问我要你，不要阻止我感受这是否真的你，我有一点点兄弟，你想破我的真其实二逼，怎么办的我一问我要你，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再等你。我出现都不别上当，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呀，我脑海四根清净，有些正义，有些道理，有点义气，没都忘记我的教训，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，现在我有不接点修理，别想破我的真其实二逼，怎么办的我一问我要你，不要阻止我看守这是复杂的你，我有不接点修理，别想破我的真其实二逼，怎么办的我一问我要你，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再等你。 都看过我每一步都很不错，特别是周星驰和某某为生合成都曾经演过的，就是喜剧那幕。 凉风凛凛吹到这边，真了我已经夏天都会听不见声音，日子匆匆走过，会令我有百感生，记挂那一片景象，缤纷缤纷。随风轻轻吹到，你步进了我的心，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。付出多少血性也没法去记得真，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。再起想到是季节变更，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，是否早定下来，你或我也会变心，慨叹怎么会苟合终要分。黄风吹得起劲，我亦也要被蔽人，泛起一片迷蒙尘埃滚，掠走心里一切美梦，带去那欢欣，带去我的爱，只是独留痕。 吹呀吹，让这风吹。吹呀吹，让这风

和朱卫英完全不一样，林忆莲是另一个极端，她是一个无比要强的女人。在2000年之后，她转头摆带，发行专辑《林忆莲》，一首《至少还有你》风靡整个中国。随后她又在香港红馆举办个人演唱会，更以反应强烈，她找回了昔日的感觉，于是她决定前往香港发展。而此时李宗盛在上海的事业毫无起色，不甘心的他决定去北京重塑辉煌。要强的两人谁也不肯让步，最后只好各自去了各自的地方。在2004年的7月12号，两人协议离婚。李宗盛说，我虽然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早有准备，可是当我签了字离开酒店，走进炙热阳光那一刻，我依旧打了一个冷颤。